入工厂车间，走进田间地头，优质的商品选择，专业的品控把关，推荐更优质、更稀缺、更超值的好商品，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，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向公司请假的钟可回到了陆家宅，他再一次撞破了陆寒冰的丑事，而这一次是和叶武。钟可感到一阵反胃，他走进自己的房间，迅速把门关上。吃下两粒安眠药以后，钟可终于进入睡眠状态，但即使在安眠药的作用下，他仍然睡得不踏实，头胀胀的，耳边总有嗡嗡嗡的声响。更糟糕的是，在后半夜，他仿佛听见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，而与此同时，他做了一个从高空坠落到深渊里的噩梦。安枕从睡梦中醒来，这是他住院第三天的下午，腰部的伤痛已经好些了，前天夜里被蒙面杀手袭击的场景恍如隔世，一种不真实感让安枕怀疑自己是否只是做了个梦。安枕现在就想赶快出院，昨天夜里气温骤降，安枕多问护工要了一条毯子，但即使把身体紧紧裹住，骨头深处仍透出一股阴冷，这或许跟医院的氛围有关。目前警方的调查依旧没有进展，陆里作为重要嫌疑人仍然被警方扣押着，当然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杀死了陆仁和陆哲南。安枕翻开枕头边的一叠资料，那是昨天凉凉带给他的，里面记录着陆家杀人案警方这边所有的调查信息。昨天晚上安枕已经仔细看了一遍，但他生怕有什么遗漏，于是决定再重新浏览一遍。正在这时，杨森和方木影又来探望安枕了，方木影的手上拿着不少慰问品。安老师，好点了吗？方木影的笑容驱散走了病房的负气压。医院的伙食不怎么样吧？我给你带好吃的了。还是吃点水果吧，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。杨森则拿出一个苹果。 杨叔，你黑眼圈挺厉害的呀。安枕看到杨森的样子，关切地说， 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啊，我觉都没睡好。 杨森按了按眼睛，你是担心按揭的进度吧？被你看出来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，安老师，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找的那个钟可也完全不在状态，这样下去动画分镜和配音都要耽搁了。昨天资方又来催了，你跟投资方说，我下一个故事的影视版权可以低价卖给他们，让他们别着急乱来。 好了好了， 方木隐看不下去了，连忙打圆场， 都什么时候了还斗嘴，你们俩是存心撒狗粮是吧？ 撒什么狗粮？方木影从袋子里拿出一包用荷叶裹住的东西说， 来安老师，这是我昨天从七宝带回来的叫花鸡，给你补补身子，我刚热过，可好吃了。 哎，叫花鸡是用泥土把整只鸡包住再放到火里烤的吧？杨森凑过去闻了闻， 这能吃吗？闻上去怪怪的。 当然能吃了，这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美食，好吧？ 方木影徒手将荷叶和泥土掰开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。 鸡这种东西，真的是万能食材，能在水里煮，能挂在架子上烤，当然也能包在土里烧。 可是不卫生啊！ 杨森摇了摇头。 前段时间我朋友也带了一只给我，我吃完第二天就得了急性肠胃炎。折腾死我了。 那是你朋友买的不正宗。 方木影鄙夷地说， 小影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安枕突然一脸严肃，方木影和杨森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安枕。此时的安枕面色凝重，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。 啊，我说他朋友买的不正宗。 方木影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。 不不不，前一句。 前一句，方木影努力回想着自己刚才说过什么。 鸡是万能食材，能在水里煮，能在架子上烤，也能包在土里烧，是这句话对吗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了？ 对，就是这句。 安枕激动地叫起来，杨森，你快用手机上网查一下英咒。 啊，快！ 杨森照做以后，把手机递给了安枕，安枕把有关英咒的搜索资料下拉到了后半段。 果然是这样，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亢奋地说，英咒的另外一种形式。 什么意思？ 杨森投去不解的目光。 是这样，其实英咒作为一种咒术有三个分支， 安枕开始解释，分别是地咒、水咒和天咒。 所以呢，路人死在哪里？ 死在地下小屋里。 陆哲南呢？ 死在自己房间里啊。 他的房间靠在哪儿？ 靠着胎湖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 方木影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杨森却点点头。 我明白安老师的意思了，你是说凶手是按照地、水、天的方式杀人的对吧？第一个案发现场是地下小屋，属于地咒，第二个案发现场靠着胎湖，也就是在水边，属于水咒。那么还差一个天咒没完成了，也就是说凶手还会在陆家再杀一个人。 没错。 安枕点点头。 那么符合天咒的地方又在哪儿呢？难道下一起案件会发生在飞机上？ 安枕思忖了几秒，顿悟道， 快帮我联系梁警官。 这时安枕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的来电显示为梁兄。安枕立刻接起电话，还没等安枕说话，电话那头就传来凉凉沉重的声音， 陆汉兵出事了。 在陆家宅的北侧，距离宅子100多米远的地方，有三间方形吊屋悬在胎湖的湖畔边， 那是度假园区遗留下来的特色小屋，每间木屋的边上都矗立着一根类似电线杆的钢柱，支柱顶部横插着另外一根笔直的钢架。顾名思义，吊屋是被三条钢缆吊在钢架上的。虽说是木屋，但建造时采用的是钢结构，也就是先用钢材搭建骨架，再在骨架上铺上厚木板，这样的屋子结构稳定，不易坍塌。同时吊屋还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它的地板采用的是透明钢化玻璃。吊屋靠近湖畔，下方就是湖滩，湖滩的一部分被湖水淹没，所以待在吊屋里的人能够透过玻璃地板看到下方的湖面。吊屋离湖面大概有两米高，在靠着岸边的那一侧架设有木梯，从木梯爬上去就是朝内打开的木门。吊屋的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，屋内有空调、电灯、洗手台等设施，原本还有一个简易的厕所，但后来被拆除了。小屋侧壁上有两个小洞，一个接入水管，另外一个接近电线。从小屋内延伸出来的水管和电线都埋进了边上的支柱内，支柱上还有个电闸和水阀，可以直接操控电源和水源。自湖心公园废弃之后，陆寒冰就把其中一间吊屋占为己有，他喜欢这种有意思的设计，于是在里面弄了个柔软的床铺，偶尔在那里过夜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陆寒冰却在这间吊屋内迎来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凉凉和冷玄踏入陆家宅后方的这片区域时，感觉像是来到了密林深处。这里草木繁盛，湖畔还长着一棵老槐树，粗壮的枝干摆出妖异扭曲的姿态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沁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陈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来到湖边，眼前的景象令人一怔，原本应该悬吊在湖面上的三间吊屋，却有一间掉落在了湖滩上。由于湖滩略向内倾斜，因此掉下来的小屋也往胎湖的方向倾斜了一定的角度。小屋的底部浸泡在湖滩的水里，看上去就像是一艘搁浅的木船。看见凉凉，站在小屋边的张法医向他招招手：“ 梁队，尸体在里面。” 望见身后的冷玄，法医又补充了一句：“ 死状有点惨，你们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另外，要换上长筒胶靴。” 两个人穿上靴子，在张法医的带领下往案发现场走去。只见小屋门口的木梯依然完好地矗立在地上，只不过现在不需要用它了。三人绕过木梯，直接跨入后方的小屋门。这时凉凉注意到门距离屋子地板有30厘米左右的落差，需要走下一个台阶才能进到屋里。往屋内看了一眼，冷玄才意识到要穿胶鞋的原因。屋子里积了很高的一层水，是从胎湖里渗进来的。张法医趟着积水第一个步入小屋，凉凉和冷玄紧随其后。房间里很温暖，左侧的墙上安装了一个空调，天花板四周的隐藏式顶灯发出亮黄色的光。屋内没有窗户，感觉有些压抑。屋里的积水上漂浮着一些物件，墙角的床褥已经被彻底泡湿。然而屋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具人的躯体，躯体趴在对面的墙边，光着上身，下身也只穿了一条短裤。在寒冷的冬季，这样光秃秃的躯体显得十分怪异。但更怪异的是，躯体没有头。凉凉扫了一眼房间，终于在床褥旁发现了尸体的头颅。头颅正好淹没在浑浊的积水中，泡在水中的头发宛如年华的海藻，如果不仔细看， 还真的难以想象这是一颗人头。陆寒冰在这间屋子里被斩首。凉凉上前仔细查看了陆寒冰的尸体，发现了更奇怪的东西。尸体双手被一副金属手铐绑缚在背后，而双脚的脚踝处也锁着一副脚镣，同时头颅的双目被套上了一个黑色的眼罩，嘴上还绑着圆球状的口塞。这些成人游戏的道具更给尸体增添了一抹异色。张法医翻开记录册报告道，死亡时间在昨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，死因是溺死，尸体的头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，头颅是在死亡后被弄断的，但是颈部的断口并不平整，并不是力气所致，肌肉和颈椎软骨有撕拉的痕迹，更像是被某种外力硬扯下来的。尸体的手脚被手镣脚铐束缚，头上戴着眼罩口塞，从四肢上的束缚印可以判断，死者在被害前就已经戴上了这些东西了。另外两个脚腕均有骨折现象，除此之外尸体上没有特别的伤痕，其他的还要等回去再解剖。溺死。凉凉狐疑地看着地面的积水，是地上的这些水吗？这要检验死者肺部的积水才能知道了。凶手先钝器打击死者，将死者制服以后再把他溺死，最后砍下头颅，行凶过程大概是这样吧。差不多，但是砍这个字眼不严谨，应该不是用斧头之类的器具砍的，张法医纠正说。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信息，发现尸体的时候这间小屋开着空调，加上尸体一直浸在水里，所以死亡时间可能会跟初步推断的有些出入，但是误差不会太大。或许是沾染了陆寒冰的血液，屋里的积水有一股咸腥味，由于小屋的地面基本都浸泡在水里，案发现场遭到了严重破坏。凉凉看了几眼小屋之后就走了出来，小屋的屋顶上一位鉴定科的同事正在检查断裂的三条钢缆。梁队，看到凉凉，那名鉴定人员急忙报告，连接小屋的是三条直径24毫米的粗钢缆，钢缆都被氧缺焰之类的切割道具弄断了，应该是有人爬上来趴在上方的钢架上，将三条钢缆一一切断，木屋才从上面掉了下来。屋顶上还有清扫过的痕迹，应该是凶手试图擦掉脚印。氧缺焰，就是乙炔，一种易燃气体，能在高温下喷出火焰，工业上经常拿它来切割金属。凉凉低头沉思着一个问题，凶手为什么要让吊屋掉落？不一会儿，另外一位警员走过来对梁队说，梁队，我们已经控制了嫌疑人。哦，他是陆家的租客，一个叫叶武的女子，也是尸体的第一发现人。凉凉和冷璇来到陆家的客厅，见叶武一脸冷漠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。这个客厅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成为临时的审讯室了。眼前的叶武要比想象中沉着，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，即使陆寒冰惨死他也显得特别事不关己。你和陆寒冰是什么关系？凉凉打量着对方，试探性地问。租客和房东。叶武的语气不带一丝情感。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吧。 你指哪方面？ 哪方面啊？ 冷璇有些不解地问。叶武冷笑了一声，哼，看来这位警察小姐还太年轻了。他转而望向凉凉，正如你们看到的，陆寒冰有特殊的癖好，他是一个受虐狂。 受虐狂？ 冷璇一惊。没错，这类人群靠被人虐待而获得生理上的快感，包括束缚、鞭打、羞辱等等。熟知心理学的叶武讲得头头是道。 所以是你把陆寒冰的手脚铐起来的？ 凉凉问。对，他喜欢这样。 你们经常玩这种游戏？ 只要他给我钱， 我就按照他的要求这么做。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肯花钱让人虐待自己，冷璇怎么也无法理解。 那么昨天晚上你们也在吊屋里，凉凉观察着叶武的表情。叶武点了点头，说说经过吧。叶武就像早做好准备似的讲起了前一晚的情况。因为之前洛寒冰对小晴动手动脚的事被我知道了，他就让我惩罚他。当然了，这事是他主动告诉我的，所谓惩罚也是他自己提出的，这都是他自己设计好的剧本，为的就是沉浸在这种被惩罚的戏码之中。于是昨天夜里我命令他脱掉衣服，用手铐和脚镣禁锢住他的手脚，再给他戴上眼罩和口塞，把他一个人关在吊屋里。他很喜欢这种被人囚禁的感觉，以前我们也在吊屋里玩过几次。为了让房间更有封闭感，他还把原来的窗户也封了。你把他关进去的时候是几点？ 大概晚上八点。 这之后呢？ 之后我就不管他了。 叶武翘起了二郎腿。 我用挂锁把吊屋的门锁上以后就离开了。以前都是这样，让他独自在里面过夜，身体动弹不得，充分享受被囚禁和被放置不管的快感。一般我会在第二天中午再过去给他送饭。 房间里的空调是你开的？ 天太冷了，光着身子真的着凉生病就不好了。 叶武叹了口气， 毕竟这只是一场游戏，很多受虐者都更注重精神上的被支配感，而并非对身体造成真正的伤害。 下集当中又一起陆家宅密室杀人案勾起了安枕的兴趣，但是凉凉却告诉安枕，对于路人的调查有了重大的突破。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请问啊，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相杯换离合，几杯云朵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赤蛇从约